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，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，大到著名的八大菜系，小到路边的街头小吃，这里头都包含着不同的文化。但是饮食，这说的是吃跟喝两方面。一顿饭里头得有干的有稀的，有荤的有素的，有凉的有热的，这才叫正经八百的一顿饭。关于美食啊，咱介绍了不少了，趁着十一假期，咱们聊一聊这喝的。元朝的杂剧里头有这么一首打油诗，说叫你当家不当家，乃至当家乱如麻，早起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这首诗的意思再浅显不过了，要当家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东西。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啊，这个说法啊还曾经有过早起开门八件事这么一版本。这多出来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美酒。凉风好月花开满庭，对酒当歌舒畅我情，轻酌慢饮杯盏相送，琼浆玉液千古留香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十一假期之美酒最风流第一集。说到酒啊，大伙肯定想到了曹操那句名言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我估计曹操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这句话给杜康酒做了几千年的广告，直到今天大家伙都是耳熟能详啊。这杜康酒为何名声这么大呢？连枭雄曹操都赞不绝口。说起来啊，杜康这其实是一个人名，他就是酿酒业的老祖宗。传说这杜康生活在远古黄帝时期，是专门负责管理粮食的大臣。这杜康很尽心呐，那个年月打下点粮食不容易，杜康就让人把丰收的粮食都堆放在山洞里，防止风吹雨淋。可是他没想到时间一长，这山洞里边反潮，好好的粮食全都发毛了，这一下全糟践了。皇帝自然是很生气，下令如果以后这粮食再长毛，就要治杜康之罪。杜康十分沮丧，他是又心疼又着急，满山满处的转悠，想找一个存放粮食的好地方。这一天呢，杜康来到了一片开阔地，他忽然发现这周围有几棵大桑树早已经枯死了。杜康一想，这树既然死了，那十有八九这树干里边是空的。当时灵机一动，我要是把这粮食藏在树干里头，这不就可以防止粮食发霉了吗？杜康把这想法跟大伙一说，大伙都觉得这主意好，不错。于是乎大伙齐上阵，把这树林里的枯树啊都给掏了树洞了，然后把粮食就转移到树洞里头来了。没成想接下来的几年风调雨顺，年年好收成，当年的粮食就够吃的了，这树洞里的根本就用不上。几年过后，经过风吹日晒雨淋，树洞里的粮食慢慢的发酵了。这一天杜康照例上山上检查粮食去，刚走过来，远远的就看见这装粮食的树洞周围躺着几只野山羊还有野兔子。杜康觉得纳闷，这动物怎么死这儿了？他想把这些动物啊拿回去给大伙开荤，可是没成想走近了一看，好嘛，这动物没死，扑哧扑哧的还喘气儿呢，好像睡着了。杜康正纳闷呢，这个时候就看一只山羊摇摇晃晃的站起来了，一看见是人，他倒腾几下腿就跑进树林里去了，紧接着 其他的山羊啊、兔子呀，挨个的也都醒了，摇摇脑袋，晃晃悠悠的，全都跑了。杜康正准备去检查树洞呢，忽然他看见两只山羊在前边一个树洞前头啊，低头拿着舌头舔着什么东西呢。这杜康赶紧躲到一棵大树后头，不敢惊动他们，偷偷的探头一看，但见这两只山羊舔了一会儿也打起晃来了，没走几步扑通就倒地下了。杜康飞快地跑过来一查看，当时吓了一跳，树洞里哪还有粮食啊，只有一汪汪清水往外渗着，想必刚才这山羊啊就是喝了这个水才躺地下的。杜康俯下身子拿鼻子一闻，只觉得一股清香是扑鼻而来呀。他也很好奇，拿手一捧也想尝尝，这一往嘴里放啊不要紧，顿时辣的直吐舌头。可您别说，这味儿虽然辣，可是到嘴里呀却留着一股子醇香，而且喝了第一口还想着第二口。这杜康当时也上瘾了，索性一撩袍子往地下一坐，大口大口喝起来了。没喝几口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觉得天旋地转。杜康想起身往前走，这身子不听使唤了，躺在地下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这杜康醒了，环顾四周回想起来了，哦，我晕倒之前是喝了这个水才睡过去的，莫非说这水有什么魔力吗？这杜康来不及多想，解下腰间的一个小水罐，装了一罐子带回去了。杜康把自己的发现一说，大伙儿都觉得这事儿怪了。这个说赶紧把这事儿跟皇帝禀报吧，那个说不行，说上回这粮食烂了，杜康被降职了，这回粮食都变成水了，这皇帝要知道了还不得杀了杜康啊，即便是不杀那也难逃皮肉之苦啊。杜康知道大伙心疼他，他摆摆手，大伙别争了，事到如今，不管这是好事坏事，咱都不能隐瞒皇帝，我呀这就去见他。说完了，杜康拎着罐子就找到了皇帝。皇帝听完杜康这番遭遇，又仔细品尝了这罐子里边的水，当时皇帝召集大臣商议，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大臣们尝过之后一致认为，这水乃是粮食之元气，是粮食的精华，应该给这个水起个名字。当时负责造字的大臣叫仓颉，他站出来了，说有时得水，咱们呀就造个酒字吧。您看这个酒啊，就是有时的有，这边呢三点水。打这以后，杜康就开始负责酿酒了，他也就成了酿酒业的开山鼻祖。自打有了酒，历史上那些枭雄豪杰、文人墨客又多了一份色彩。曹操、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诗仙李白斗酒诗破篇，这些耳熟能详的典故都离不开酒。但是这么多历史人物当中，只有一位称得上是杜康的知己，这个人呢就是竹林七贤之一，叫刘伶。听到这儿可能有人糊涂了，说竹林七贤这是魏晋时期的，刚才您说这杜康是皇帝时期的，这跟刘伶根本不是一个年代的，刘伶怎么可能跟杜康是知己呢？这里头啊就涉及到一个民间传说。且说这刘伶爱喝酒，爱到什么份儿呢？成天是杯不离手，酒不离口，每天就是坐着路车，拿上一壶杜康美酒，跟下人吩咐啊，你们出门带着锄头。有人问了，说带锄头干嘛呀？这刘伶啊有句口头语儿，我要是喝醉了，醉死哪儿直接刨了就给我埋了，瞅见没有。有一天这酒鬼刘伶听说怎么着，造酒大师杜康又酿出了一锅好酒，顺着香味儿，这刘伶就来买酒吃了。杜康一看老顾客刘伶来了，赶紧把他让进客厅， 刘玲一门心思的就想尝尝鲜儿，哪有功夫坐下来聊天啊？杜老弟，我听说你最近又酿出了一锅好酒，快拿出来让我尝尝鲜儿吧。这要是搁的平常啊，刘玲要什么酒，杜康肯定是二话不说就送上来了，有新鲜的也自卖自夸，上赶着让刘玲尝尝。可今天这杜康吞吞吐吐的，刘兄啊，来，你先坐下，来上茶。哎，今儿个怎么了？刘玲满脑子问号。那就先坐下吧。原来啊，杜康酿的这锅酒是用新配方做的，必须得放一些日子才能喝。这锅酒可以说是杜康半辈子的心血呀，这要是砸了锅，脸面无光啊。杜康想自己先尝尝保险。刘老兄啊，我最近酿出了一锅酒，这是不假，但现在还不能卖给你，因为这酒必须得搁一段时间，这样口味才能纯正啊。你过些日子再来吧。刘玲听了以为杜康想抬高物价呢。哎，杜老弟，此酒乃是佳酿，价钱嘛你说一不二，无论如何你得卖给我一点先尝尝鲜儿啊。杜康赶紧摆手，刘兄，误会了，我不是想涨价，只是怕这酒它不对味儿，砸了我的招牌。您既然想尝尝鲜儿，那我就先给您盛一碗，要是不对味儿，您可别骂我。说完，这杜康亲自给刘玲包装好，又嘱咐他，刘老兄啊，这碗酒算是兄弟我送给你的，分文不取，只是这酒刚出锅还不能喝，到家里边得晾一下才能下肚。刘玲是满口答应，美滋滋的带着酒就回家了。回到家里，刘玲迫不及待啊，连下酒菜都准备好了，端起酒碗咕咚咕咚咕咚几大口就喝下去了。只觉得这酒香甜可口，满嘴的香味儿，好酒，好酒啊。 刚夸完，这刘玲就觉得身上轻飘飘的，神清恍惚，好像脚踩云端，置身云里雾里一般。耳边是一片仙乐之声，咣当一声，这刘玲一下子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 刘夫人听见动静了，一点也不惊讶，心想没跑啊，肯定是刘玲又喝醉了。叫上下人，把这刘玲给扶到床上，让他自己慢慢醒酒吧。谁知道等到了第二天，这刘玲还没睡醒，刘夫人赶紧泡了茶，灌了半天一口没灌进去，眼瞅着到了第三天还是喊不应叫不醒啊。难道是刘夫人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，趴在刘玲身上放声大哭啊。人是喝了杜康的酒死的，这刘夫人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，一纸诉状把杜康给告到了县衙门。县令接到状纸，立马提审杜康。杜康觉得纳闷啊，心说我这新酒即便是不好喝吧，也不至于毒死人呢。酒是用五谷杂粮酿成的，俗话说酒是粮食精啊，难道这五谷杂粮还能毒死人呢？如果说是醉死的吧，我只给他盛了一碗，未必能醉死人呢。杜康把自己如何酿造这酒，刘玲怎么买酒，一五一十的都说了，并且恳求县老爷派人去验尸。没多大功夫，仵作回了报告，回禀老爷，刘玲面色红润，七窍也没有流血的症状，不像是中毒。找不着杜康害死刘玲的确凿证据，这县官只好判了一个杜康造酒误伤人命的罪过，把杜康的小作坊新酒当众销毁，杜康入狱三年。怎么说这刘玲也当过官，家里就张罗着能工巧匠，打算给刘玲修个陵墓。这个陵墓修得非常别致，先在平地上筑一个土台， 然后在这个土台上边用青一色的青石砌了一个宽敞的厅堂，外边再用砖瓦垒成半圆形，用土盖好，向阳的地方还留了一扇铁门。陵墓修好了，紧接着就是办理后事，那排场咱就不说了，到最后还专门留下一个人给这刘伶守墓。话说3年之后，这杜康刑满释放了，回到家里看见操劳了半辈子的小作坊毁于一旦，这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难过呀。自己这辈子的精力都放在酿酒事业上了，没想到到头来是这么一个结果呀。杜康越想越伤心，又想想老主顾刘伶，只能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这杜康打算去刘伶的坟墓前祭拜一番，又怕刘家人看见了会阻拦，就偷偷摸摸地来到刘伶的墓地。大老远一看，呵，这陵墓修得挺别致的。杜康刚想走近楼看看，这守墓人一伸手，哎，你什么人呢？坟头没见过呀？没事，去去去，躲远点。这杜康满脸笑纹，随手掏出了10两银子塞在了下人手里。啊，我就是打这路过，看见这个坟墓啊修得挺别致的，想走近了看看。这手下人拿手这么一攥，硬的，一摸这形状，银子啊，一放手，好吧，你看吧，啊，尽管慢慢看。这杜康围着陵墓就参观起来了，一边看一边打听这陵墓主人的故事，这主人怎么死的，陵墓怎么造的。这下人可得了好处了，把自己知道的全给抖了出来了。杜康越听越觉得蹊跷，明明不应该死人的呀。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后这杜康在陵墓门口站住了，你能不能打开墓门让我进去瞅瞅去？这话一说，把守墓的吓了一跳。哎呀，这可万万使不得，别说是外人了，就是那刘夫人也不曾打开墓门进去过呀，那里边是阴间，凡人可千万不能去呀。不能进是吧？好，这杜康呢又掏出了10两银子。嗨，我就是觉得新鲜，想看看里边到底什么样。您看这地方荒郊野岭的，您就行个方便。守墓人心说这位受什么刺激了，花了20两银子看个坟头子。他俩眼盯着白花花的银子半天没说话，自己没黑天没白天的给人守墓，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，一年到头也挣不了10两银子呀。既然这书呆子愿意出钱进去看看，也没什么损失，干脆睁只眼闭只眼，一手拿银子一手交钥匙，嘴里还嘱咐呢，你可得快点进去瞅一眼，赶紧出来，这要是让我们家主人知道了，我这小命可就保不住了。杜康满口答应下来，拿起钥匙开门进去了。到了陵墓里头，杜康一眼就看见刘伶睡在一张灵床上。3年过去了，这刘伶的尸体不但没有腐烂，反而是满面红光，神态安详。伸手一摸，乖乖，还热乎呢。杜康赶紧拍了拍刘伶的肩膀，刘伶，刘伶，起来，快起来呀。这一拍不要紧，这刘伶竟然打了个哈欠，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，看见眼前站着的是杜康。这刘伶一咕噜爬起来了，一把抓住杜康的手，好久好久啊，我这一觉睡得真香啊。杜康也给吓了一跳，原来这刘伶没死，是醉了3年。刘伶拉着杜康就走出了坟墓，守墓的一边望风一边还嘟囔呢，怎么这么慢呢，回头一瞧啊，出来俩人，这可把守墓的吓坏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鬼来了，鬼来了，撒丫子就跑啊。刘伶还觉得纳闷呢，怎么我睡了一觉吓人疯了啊，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啊。一回头猛然看见石碑上刻着， 汉将微参军刘伶之墓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杜康指着坟墓，刘老兄啊，您回头瞅瞅，您睡的是什么地方？刘伶一瞧，一下愣住了，感情刚才我是在坟墓里边睡觉呢。杜康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刘老兄啊，我在牢里头关了3年，天天就琢磨这点事儿。没想到你倒是舒舒服服的睡了3年呐。刘伶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杜康老弟呀，你可真是冤枉死了。啊，走，跟我回家，我要设宴赔罪。两个人一块儿就往刘伶家里走，守墓的早就回家报信去了。大家伙谁也不信，一出门正看见刘伶往家走呢。没错啊，是个好好的大活人呢。这事儿传出去之后，杜康酒的名声可就更大了。可是打这之后，这杜康再也造不出仙酒了。当年造仙酒的器具都已经销毁了，那配方早在牢里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后来传说刘伶因为喝了杜康的仙酒而成了仙，正可谓是猛虎一杯山中醉，蛟龙两盅海底眠，刘伶一醉睡3年呢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水果削皮完成，牛奶温度偏低，正在自动加热。 解读3D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，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3点到3:30，为您倾情呈现。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，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